情分万代。 常看呢？ 有道是教不严师之过，二小姐不是那轻浮的女子，但不知那沾花惹柳之人她是哪个。 你 请我来了啊， 先生，你要仔细想来。 仔细想来，柳树开花，秋风多事，石榴结子，花秋子。啊！大小姐，你这是何意呀？ 先生，你的心里还不明白吗？ 莫非你心是我？哎呀呀，大小姐，天之情来地之情，我若有歹心，遭雷轰。要说世上有情一世理，有你爱在我心中，旁人胡说我不论，你不该如此作伴，叫我无地自容。我愿意死，多好名声。 先生， 哎， 先生，先生， 哎呦，哎呦， 哎呦， 哎呦，哎呦， 先生，都怪先生出言不当，有辱师尊。还望先生见谅。 你， 大小姐，老夫人为了二小姐之事动了家法了，谁劝都不听，您赶快去看看吧。 哎呀， 春燕，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千万不能让那二小姐受那皮肉之苦啊。 是。 我是他的先生，怎能见死不救啊？可是 妹妹一走投无路，只有拜托先生您了。 哎呀，你，你说让我做些什么？ 求先生带妹妹回转乡下暂避一时。 啊！啊，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呀！我。柳月，你难道不知我的心吗？ 我怎不知，只是妹妹的性命难保，您就答应了吧。 我这是啊，哑巴吃黄连， 有苦两相知。我非打死你，妹妹。妹妹，妹妹，别救我，她还是死了吧。 哎呀，二小姐，使不得呀！二小姐， 你让她毒死 呀！老妹子，老妹子，使不得，哎呀，打不得，打不得！二叔，哎呀，老夫人，二小姐，我这，哎呀，哎呀，老夫人，老夫人，老。 哎呀呀， 母亲， 老夫人，亲生骨肉怎好以死相比？ 不孝的奴才岂能容得？哎，母亲，母亲，母亲，女儿有苦难言，我儿死了。 哎呀，二小姐，二小姐，实不得，二小姐，二小姐。哎呀，二小姐，哎呀，老夫人，二小姐依然有了身孕，不可再逼她了啊！ 就是她爹爹回来，也不会饶恕于她。不如我们母女一块儿死了吧！ 哎呀，老夫人，老夫人，哎，老夫人，哎，二小姐，哎呀，这， 怎么办？ 哎呦，我老夫人，既然如此，就让我陪同二小姐到乡下暂避一时，可使得呀？ 住口！小女不轨，与你何干呢？ 哎呦，我有过失啊！ 啊，你有过失？ 哎，我，哎呀，你就应允了吧。 我非那歹人就是你 啊！我，哎呀，老夫人，你就让我二人去吧。 先生，我可怜母亲，你就高抬贵手，让先生带妹妹走吧。先生， 老夫人， 先生不可呀！ 老夫人，老夫人，你就听着点吧。 先生， 老夫人， 母亲， 你就听着点吧。老夫人。 傻福气，老天爷不会亏待咱这好心人。

要紧，快快去。 妹妹，姐姐，姐姐，姐姐，你怎么来了？ 随母亲天云寺将将绕道前来。妹妹，听说你生了一个男孩。 姐姐，你看， 妹妹，你母子平安，我也就放心了。张先生，小妹在此，多有打扰。 四家人不必如此，只是你…… 张先生，待人受过，救了妹妹的性命。张流月，对不住恩师。张流月怨恩师，与妹妹、 姐姐。 什么？ 天长地久 啊！大小姐，你这是何意呀？ 先生， 谁要再跟咱们过不去啊，我就跟他们拼了。 母亲这可 使 不 得 的， 有什么使不得的？二说也是哈，咱们一没请媒人，二没摆宴席，按说是缺着点理儿。 哎呀，母亲这酒席是摆不得 呀。这怎么摆不得呀？ 母亲，事到如今，孩儿只好将实情禀告了。我二人名为夫妻，实为师生。 师生？那这孩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婴儿不是他所生。 这不结了，婴儿既然是他所生，人家是大家闺秀，肯跟你到乡下过这份穷日子，你还三心二意？ 婆婆， 你这 婆婆 媳妇儿我要。 婆婆， 母亲， 婆婆，孙子我也要。你们呐，看着办吧。 哎呀，事到如今，还说这些言语又有何用啊？我只要问你，你那意中之人他是哪个？只要你说出他的名姓，就是关山万里，我也要为你千里寻夫，让你夫妻早日团圆。你要讲，你要讲。 薛家公子薛春林， 薛春林是他。 你是张秋人吗？ 真是。 走吧你。大人有令，将你捉拿归案。 我身犯何罪？ 你拐骗良家女子。 你无凭无据，分明诬陷好人。 你们拿过 斩。 我们是奉了薛春林薛大人之命，哪个敢违抗？ 对，哼，敢说是薛春林薛大人，就是那些，哪个薛大人？ 新任本县父母官薛春林薛大人。 嘿嘿，哈哈， 嗯，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回事？ 这真是大不得些，无比出。我再也不能装糊涂，婴儿有了主，又花季又成，谢了千金丹，我前去把案头，到那时到他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把我的这口怨气出，把我的怨气出。 怎么 回 事？走，走，走，走，走。

请大人早做准备。 哎呀，大小姐， 仁兄，仁兄， 先生， 仁兄不必惊慌，明日一早，你我三人同去张府，双双完婚。 哎呀，这成不成啊？母以成舟，不成也要成。 哎呦！ 到这边来，哎，你到那边去，哎，这就对喽。 听众朋友，评剧《红丝错》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引派小生唱腔。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引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红楼梦》中塑造的贾宝玉、《盘妻锁妻》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啊。人家在书房，那一边做礼貌身为得身，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哎呀，为什么青天大人门唱起歌来可爱不见，哦耶路啊，你跪下来就可得亲眼，城内朝上把泼墨教育分两旁，三字清香炉中茶，荤素菜月坐上房。第一我把下红灯天堂哟，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

Oh, 红尘滚去，送花我所相思人，那是流离也得流离，这样想还是不能改。早知道皇上名字没摆着，一直捂着鼻子两双嘴，来接着做把你到底，王路飞千般离不归人的王子良言快不尽。 怎么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原是我也是失了眼，望有娘子来宽恕。这不是，那不是，真真是难忘我两月事。我。

此一文能被皇亲国君，你小小开封府到的哪里你弄弄哪里，老于是爱这里的身份你保证要当我比天错地游来，我拜啥个身份，他一个女婿皇帝的妹婿冯禄公子的爱人啊，那面孔再难当龙头哥谁有几只开封府印到的哪里，真是美你眼光里口出来的包子兵长的劲，包公到这个人光家叫夫奶那那么吩咐身当一方首领出来这天机马事咚咚咚 咚咚 咚咚人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哪个门开包拯年打到东的公务中计扫地防备失败相公要开工今朝开封府的东当了罗王室里衙有三百两相宰你飞天府身终于张龙朝红王朝马海又去又到包拯年扫顶了单心的一匹披蜜蜂说把论真这次心小李本复印包拯今有监正夫人进相里李鸿鹏破水高团高地当进驸马陈世美是他抛妻弃子杀妻灭子的之作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允低对于臣父今是本府言定要生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扫得倒命两帮水听的时候包公的年行养子失失了生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个地佛后章虽世世在在妖精神的个开向包拯的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天上冬日激烈方是欧女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开放恩黑哪块就高欧旅长子雄力飘飘对大二三三真欧魔一日相调身处的忙在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宝坐灯照凶牛大外有攻守天理风四重血的天使 爱民表，包公的人脾气大得人过病，但是在公事公正里面铁力以赴死，驸马交代并能忘情不听，公事公办。跟现在包拯收到公案中 有 杨白发臣，那是妹衙上堂啊， 是他人捐躯，杨白发臣是妹衙上堂内走。谁给我人过来？吕布老臣是来阿德该大堂米老下。喂，大人，包法臣是来到。 包公一望真师妹在，一口真师妹忙正我睡个米立好，本来是当官司的规矩，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可真师妹倒是身体力丁，这个真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对浪向说嘛，终于进火生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浪你爱光你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正再次的包裹倒是动都不动，口都不开，很多弄弄的老师你都去抓个班了，三万我一根鹅嘛，包拯啊包拯要那大夫应高了百万嘛，那个帮帮我去，所以你老去了去，包公是用口里说哪个绝佳真是美 包合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背叛，此其自然之罪，而今佛罪也非，你身犯的罪名乃是告阿婆罪。包拯呐，想想想看风风，不是你我典礼之子，你我上恩的间谍你既凶狂，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也难和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宋代，今有远高见相面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见相面带上来 啊，是 封大人君云高平相依当当，平相脸呐、啊，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你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嘿，难母兄的，心有仆也夫，不是风飞难，得给他大米拉香，得不伤的下回。天地大如在上， 内部人心向里 影响你今有陈世美已尽到案，你有冤情当你速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得悟，对下你落个罪，稍微不足一点点一苦嘛。可见沈师妹立了那大米了来，可怜个种鸭子，沈就叫万岁的。你想哪点横动，恨不得奔那去打你拼命的。那你究竟是夫妻人，你活得么是哪个嘛事的，愿你娘三个至于夫妻，不然我两个为后事实体，老虎样样在要吃门，你想老虎不吃的，那你你到自家亲生女子弄在要杀，那个娘子人哦，这样的该到我心里下又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着眼睛哈特告诉你是哪个女人。现在听见动静规则，遇到有忘记尽管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员无福哟！ 相爷，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放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Thank you. 让你得到大米，让你当米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进乡里，给这一番空虚无赖，在真实买上面空口口，隐隐热，那啥是人啦？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啊，抛弃糟糠。你要娘在抚养，你把子女在要杀，那个你的人的气味了，一点点不啦。望空读书人，我告为是天子门生，长牛的呢。林香莲， 嗯，是的。 本父应与你张世臣冤，你孙公。一怕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而阔天的德俺听见真是美感个人光 心里好。再听见阿伟大不听，你顶顶要你后头都是你啥个后头，我怕后期去杀他你做孟子，我个张子弟到姑息外分农村上，但这个后期难死，那你才晓得哦，后期死高死了杀他，为啥你识字之后后期他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死人都进了三姑堂，陈世美想想我该死了，托人托到王伯伯，我们以为这个家下后继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天下里问嘿啊，想得到吃啥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哭啊，在井下里哭哭，你到宫里来打我帮的，你打我刚的啥古人啊，我当年是夫妻，半夜夫妻啊，恩深义重，你哭了一声儿女迷郎，那你当年是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你为于我这个男人，于我这个男人已经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他要我死嘛啊，为受夫妻之情的，我要扣了儿女面了，这一张来搞得了吧？这一口青竹山雨去，黄风的扬着，两步不收刀，再多无人知。他说的死高了，屈指不说出来，心里想什么？现在包拯那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也不是聋吧？哪有这个听见？听见的。听见了，当你母告当心着本宫仗义失言，乡里死狗疯狗，他冒人问情，本宫有了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宫长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普渡安定，选边的红人，那开封府普渡安定凭啥呢？包公晓得，真是没长智没交往，都为你挖在玉地，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你一点点不有后事的，但是你挖在本府应判断安定，修编深圳的佛真啊，哈哈八匹镇既然立志判断安定，修编深圳佛真，我请问你，乡里马人官情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便走来那边啥门，你一句爱我说你是我告诉你那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在与你当面针对，难道不是证据，你问他那慢慢你看，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脉六针到达作证，来慢慢你看，还有美人在大米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只爱我真小狗爱我啊，红光金追的东京比量一千多米了，一我告你给他千里行男人来，那行男人来晓得要打故事的大师美人一道来了，那只爱我还是蛮门手的啊，你上牛是都吃个中爱我，今追到此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当作证，这个愚昧你不能得到作证，好吧 好啊，遇了美人不能刀挡斧阵，莫与真人世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活？老公提起证据，那好，真是美，我老妹定要有了证据，谁能服罪？招啊！好，本府因普渡安平提证的事，但一去一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不得。哈！保人大拎出来莽镇党里火的，你一看都怕多的。好啊！哎呦，真是没做到，你啥啥的不啥啥，我为啥不要么子？当时什么？当时多来张龙门斗皮，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封信啊！哪能对我去亲的去？等到封信了起来，我心底抽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真是走死。啥人？真是没口气的两个死死高的死中人的，一口个逼真人的。啊，叫叫虚夸的个风信是弄笑的。啊，哈、啊、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的得水，冰封上那个太对了，太对了，乡里爱七脏。我要死夸是爱妻丈夫爱了啥个老头名啊？啊，是的呀，真是美，都是苦上个封信，个心我的别，你的心跳，不是爱情啊，我的发火，根本是真杀我真兵人。我总之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娘里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就下封信。但是我下好个封信分发出去，我个封信下好之后，我原来就想到的，我想索性让我第十下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句，我已经种植上牛子，我以为要靠我。我个风信拿去撕了，里下一层里个棉袄个袋袋，这么奇怪，我个风信没分发出，啊，此事怎会落在乡里水？个风信哪会得落到人家里水？啊！今朝拿刀刚刚来说真难听，今朝拿刀当面上来说真难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怀疑我个件棉袄了，我哪里会有衣裳我来？我原来。打张三阳商量，张三阳小子农民不能做过几套新衣裳， 因为我这个辰光自家过上无事，来个派人孙老行李在别听我抓得顶边脚，那么我只要自动的走上理想我去我的老头对老我去我的脚老我我他走了个地区一道，我是做不了地里的老板张三呀，上去我往地扶出来，那么我列出个扑灭火台通通来做不，我是那马特子吧马我那个东西谁收在房门里，大概张三呀叫分马的爱爱的心下你心流你心大东京那么直那个的地里就刚起个张就张三呀弄我的铺衣裳在去把人要死一个的要死一个嘞，爱爱的不理解铺米啊带带你下去摸到人家从头面心我可不认光去笑你这傻做死了，哎，是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把他当迷了，我有两个风头，一句人得听，有两个风头，我可风心一挪挪得当迷了，老子说，毕竟人得清清爽爽。证据落他人，我遇了这风景，心真在分明，真心难。当日昨日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家事大，你不送我一生，我落地没地。就你得帮着啊帮着那封信落了让不能扣扣让我叫抢不让个扣一在信落让我睡那你还没努力操的四怀必须真兵水给我弄他抽一个头头能自力切的那方铺开我的臂哎趁夸娘当心机白一的倒是抖一抖像掏一抖还一个猛针之力越疼 哈下一口家有这个了也自夸着你坏的证据那哪办法你就接着哎呀大人神思没他大大坏的病症这必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孙姑娘 是 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当了的老者对将本夫人早已了到归态喏你得亲笔书信再认真 刚刚奉行该大人自古的话出来现在该大人自古的取出来你乱看的可个封信真在时候真是为天地是一封天地信为难把一口里挪出来喊干嘛干的不行得名字都得要汤都是干的汤都熬的为汤里香为娘好意哎可那是一言一不落并还用被开始来够够了你来干了我龙的子科技不真的是可不得命先去抄底子啊抄底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开哎你的大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封他挪来这封钱的事情要拿让真题与当今天的自恩观看这风信嘛要不往地去真是没想我要死垮的那我龙啊分弄清爽那么的那么难道是真是没个风信刚刚风差的风信你不可可可为啊可不能死高不定那死高不定现在也有风信 格来是家高公想得的，是要等早晨是买个别的小下得一死一死阿姨爹俩呀个当初你也死哭了哭得出的也死哭等早晨是买阿姨死机了死哭那啥人回来打米了是要留到打米了当过手你心里面慌也是没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花看了啦这不是想谁要进场现在都是他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这风景一路落到一身我讲别跟这一想不要再是搞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带到我能他的要有红跟踪杀浪气就这样子我今朝出事体在他那边想的是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带到我能他的要有得把周期一口口气很家里大很高举例不有那么扯腾那大米那么难说听胖哥的又长处处住来努力的将领这上次呢拉的这是新特工部的你想你再跟新特工部给你上个大学子不被我给当江湖摸的弄难但你一定注定不到时间做一个良子给你又长处处住来你怕他娘就在一起你想你身上敌人去吧 哪里为都比得狂谁都比得狂哪里的你要你想一定吃到一起你哪里的人真的大贼 我就一口啪跌倒问题了医生给个一招让手起来娘你记忆把个流血出来那么你现在一口分刷刷口里百万分百起来来这些夸用尽寸当几个手掌揪出来贴第一招要等你第一招了方便人分宝贝你以来第一招忘掉你了吧不用站住不许动再急真是那把脚要说出来包公一向来今朝让台风府公堂委用各种事都为当了的人地相安天王啊命 啊上 地相对亲王身体怒斥马上一声吩咐大群分享欧沙王台下身上关龙的老大抽出了我顶上风暴身上的宝牛大圣兵器的啪啪小等到保安系统的顶上发出一顿头真是没有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插了棉花谁走了本来你身体倒废也不得来保护你来叫你等重新他谁走了身体累得逼了有人哭了你还够懂家不够讲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对老母说说孙老母说说了那你有少母那不幸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咱本心人大大心慈风你身办十行大众二听本府言先夺立地罪状这你师妹听什么呢哎呀这师妹一定好好了少了听包公说地都上大由于上的上浪一上大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丈夫那丈夫了那上大的当中与丈夫那还丈了我随好背了那头的但 真是美。真是每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 苦苦的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给。有时军夫来进后，告诉呀，那没几个，骨头那没几个，我哪里得打？我一个不了后面一空硬手啊！啊，对，非要夺命吃苦，刚住相我，年，是相的年。啊，真的人心里想念念这样的念字呢，念字我还他身上我还这样、啊、你这样我念吧，念我最呢最初在人家里口口你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佛教不念东西，我死搞东西，我牛好杀很多啊，这边的牛让我睡，哪么打那黑面孔的讲一道死，我还记得了皇帝的，我以为可以一个记不到。大人，待登功神令，神下了，是李凡的原告，那牛告。哎呀，相爷，亲呀！ 我是看了两个三狗面了，我这样来拿你娘这个人物来一切事情收了，过哪日事体要拉浪子了，我一边讲军官同志，我一边到开封府要干你一场，是你逼得我这样干，你非但不认你娘三个拿你狗出宫门，而且还要派后继再打三狗道要你娘三个死，你不后继军官，我人家你来在死了的，哼，真正的男有夫妻之人渣，真正的有闺女之人渣。我当年都是不你夫妻，我啥子也不你个当。何以谦？在真正的人当下，你为啥告人告你的？他们讲丞相，你为啥来相信那个说话了？我再要听那个说话，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不得罪你，真的要送到你水底下子。我来念书你了。哎嘿，沈师妹啊，沈师妹，我把你这个烂人狗贼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那水壶当中身死了，是在该当兄弟哈拉不住嘞，大人，大人啊！ 云我家。 经历不完

心灰尘连连。 心地亲口与我为媒，应台呀，应台。 今天送家务先帮抓定去，应天送家务花家抓去天，家三四九你的家下跪。难车子飞起了。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 山伯儿啊，你的母亲又作家回来了。母亲，你回来了，儿啊，为娘回来了。英台他来不来呀？儿啊，英台说他不能来，他不来嘛。儿啊，是有英台的书信在此。唉， 开他的亲笔呀，心。 难吃一脸乌云阴天乌云翻金丝难以再平息恩欠难道最后一面你都不能够与我来相见月香安风除非梦中我红包躺了背哎呀要保重啊你去看看什么事啊哦相公隔壁邻居出家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有妖言变怕